锵锵三人行， 好， 最受尊敬女富豪来了。 这肯定 这是骂人嘛，这是要 福布，我知道福布斯人家排行榜，人家不是以财富论英雄，上面有个最受尊敬女富豪，她排名第五位。第一位是谁啊？ 第一位好像是 Opera 吧。 Opera 哦，最受尊敬女富豪，你看你跟 Opera 就差三个嘛，是吗？而且他是潘石屹的主人嘛， 对对对，潘主任女富豪， 潘主任 今天肯定是把我恶心死了， 没错，这是目的。 我已经看出来， 你跟潘石屹现在是不是有分工？比如说他主抓业务，你主抓慈善爱心这个方面？ 不，我们是真正的 partner 啊，这个潘石屹是我们这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我是 CEO。所以我们这个比如说决策是还有更大的一个范围内哈，都是一起决策的，没有说是主抓什么次抓什么的。 哦，还是主人嘛，是吧？还是主人， 平等的， 平等的。但是呢，这就得说说了，这个万人嫌呐，万人恨呐，你作为你有什么感触啊？现在这房价高企，对吧？ 现在富豪这个词其实很敏感， 很敏感， 富豪变成一个很负面的字眼，就等于说精英，这都是骂人的字眼， 是一个负面的词。 而现在呢，尤其是发展商、地产商，特别招人烦， 更是一个负面的， 是吧？怎么办呢？你说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也突然觉得，我就有一天开了微博之后，我还发现，我说哎，怎么搞的？我以前就觉得，只要我盖出好房子。创造就业机会，给政府交很多的税，应该来说我就是一个好人呐，而且是一个受尊重的人啊。突然间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只要我这个名字后面写着是开发商，那就是一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呀。 哎，是啊， 怎么办呢？ 是啊，怎么办呢？你们自己觉得有压力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呀？我就发现呢，就是我从一个简单的说 SOHO 中国 CEO 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话呢，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我当然就说我给股东创造了这个财富，给这个城市盖出好房子，给我们的同事创造就业机会就够了。但是呢，你从一个更大的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你贫富这么不均，当你房价这么高升，这个时候资产泡沫这么大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带来的是很多社会的这种怨恨，而这个怨恨，你的这个工作只作为 CEO 看到的这一点就不足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你看到华尔街现在高盛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高盛怎么回事呢？ 它是一样样的问题，就高盛肯定也是最开始像我这么想的，我作为一个企业，我的任务就是创造 profit 是吧，我有利润，然后我呢就交税，对于政府来讲，然后同时我也创造就业机会就够了。但是突然之间他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金融危机当中，这么多人美国现在失业率这么高，是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失业的。 美国啊， 对 对， 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失业。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这是 黑暗的， 我是代表中国愤青嘛，代表中国愤青， 我有是香来的，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说我今年创造了多少多少的利润，因此我要拿多少多少的这个叫 bonus 分红，就变成了一个引起民愤了。 不过高盛他还因为牵涉 你讲的这个我很有体会，这是跟你知道吗？这跟主持人一样，这好比说最早我干这行，我觉得我就是属于我自我的嘛，说真话嘛，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到后来你又不得不承认，你以为观众都是像你一样的人吗？他们听到什么会可以做正确的理解吗？不是的，这里边有小孩子，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况不同的人，你就不得不去想你是不是说话得负责任。这个也确实有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从主持人、开发商本来一个更窄义的定义呢，变成了一个有一个社会效益。从这一点上的话呢，大概在去年时候，我就记得我当时跟那个英国的那个 FT Financial Times 就金融时报做了一篇采访。那么我就提出来，就说中国现在有很大的资产泡沫，政府一定要控制这个银根。当时就我就是当天报纸发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这个投资者就给我发来了这个短信和这个 email， 就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到底是买你的股票还是不买你的股票呢？哈，你砸你自己的牌子哈。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开发商， 正因为我是开发商，我知道现在资产泡沫很大， 嗯， 所以从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要告诉大家。 嗯， 但是从一个， 嗯， 从一个 CEO SOHO 中国 CEO 的角度来说，我的股东不愿意啊，说你这么说的话，你砸我们的牌子啊。 这就是矛盾了。你像最近就说这个什么国六条、国十条， 国十条， 这个房地产股夸他就下去了， 嗯。 那你们是高兴啊，还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 所以我觉得这有一个短期和长期的。短期来讲肯定是不高兴，你卖不出房子了嘛，你的利润下降了嘛，你肯定是受到了冲击了。 嗯。 但长期呢，你如果这个社会的发展更健康，房地产的发展更理性，那对我们还是好事啊。 不过我是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当然每个人都有社会角色，但是我觉得中国房地产商为什么那么招人烦招人厌啊，我觉得有几个理由嘛。第一，你们先回去叫任志强少说两句这个。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很多民怨啊导向富豪，其实比如说香港也是一样，但我觉得像香港我是目睹整个过程，我们你在香港你也经历过，九七年前的时候大家都崇拜李嘉诚， 嗯， 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骂，真的。香港还不一样，香港也是一个房地产主导的一个经济， 对对。 但是呢大家看到就是这些人啊，他不只是最有钱的人， 嗯， 同时他似乎还能影响政治， 嗯， 他拥有政治实力，对不对？那你就觉得他能够透过政治影响来完成或者巩固他的经济地位， 嗯。 但我觉得大陆很不一样，就大陆的房地产商我并不觉得拥有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影响力， 没， 我相反的，我觉得啊，像现在这个资产泡沫，我们说蜗居买不起房子，当然骂房地产商，我觉得当然很多房地产商是值得检讨反省，但是我觉得做一个数字分析吧，过去几年来房地产价格升得那么高，我们算一个最简单的东西，钱最后都到哪去了， 嗯， 就谁拿钱拿最多，谁赚钱赚最多，那就是政府嘛。 大头是给的政府， 大头是政府嘛，你就这么分析就很清楚了。 替罪羊了，跟某些个娱乐圈明星一样。我还记得毛于轼先生还在一本书里，他就写到过这个，他就说呀，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说，这个一到募捐捐款，不就有人骂吗？这个明星你捐钱太少了，你这一个广告挣多少钱？可是实际上，那你说某些拿着国家特权的这个企业呢？他们有多少钱，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是没有名字的，而人的习惯心理啊是需要，就像他崇拜宗教也崇拜个人格神，他得找个人，找个，要不我怎么打你呢，对吧？你说有些政府有责任，政府是谁呢？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挺奇怪，他们说这个老子是吧，那是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嘛，可是我有时候觉得不一定。比如说咱们过去中国说的很多话，说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好像是人生哲理哈。可是我又在想啊，这是不是中国这块土地历史上诞生的一种人生哲理？因为我有时候看那个美国，好像比尔盖茨他也够出头鸟的， 嗯， 对吧？那也够木秀于林的， 嗯， 好像被催的那个程度不见得有我们这么大吧？ 哎，他也是万人恨的， 也是万人恨 的， 看来真是 当然， 他被抬高了， 对对对对，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分别吧，就比如说也有一些人很有钱，但是大家崇拜的，比如说排第二位巴菲特。巴菲特他是你看他被人神化到什么地步，他那个很破的那个办公楼啊，在美国奥马哈那个办公楼是就很简朴的一个地方，但是每年要开股东大会，显得排满了人，就简直你那个感觉像是去梵蒂冈朝圣，就非常受崇拜。但我觉得中国比较特别的地方，中国特别讲究长富。你看以前像胡雪岩啊，他们那些人的房子，或者沈万三那些人的房子，都特别讲究，讲究什么？不是张扬，是藏起来，就那个门口特别小。 是是是， 他宁愿里头院子深，但门口一定要小，不能夸张， 是 不能惹人烦人厌，都这样。 中庸嘛，更内敛。 对， 所以不能这么像意大利人似的，全都金子都镶子。 所以他们说，就是现在中国这个社会是穷人和富人活得都不安心。 嗯， 那你作为富人，你觉得安心吗？ 我很安心的，只要你不要天天跟我说我是富人，我就 不怕我们抢你的钱的。 再提一次， 他们就因为前两天他们聊美国奥巴马，说奥巴马现在就是美国富人恨死他了，因为他基本上就是拿富人的钱要去推进这个医保嘛。但是呢，富人也有富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美国，据说有些富人认为奥巴马是个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对社会主义有一种偏见的理解， 对对， 说社会主义啊就是把有钱人的钱花光了事儿。 对，那么叫做康米， 对， 叫共产主义者， 他变成康敏。 对呀、啊。那么你觉得在中国，我就发现有些富豪啊，他有一种危机感，就是说，他说啊，富到一定程度就不要再富了。 是吗？其实我就觉得这个穷啊富啊这些都是一些 label 是吧，都给他的一个名字，最关键的还是就是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又回到了信仰这一点上来， 是是是， 就是当一个人我们起来了就说我今天得去上班就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的时候，这是一个状态。如果我起来了以后说我今天是我人生的一部分，那我的人生的总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确定了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呢，一切的这些都不是特大的问题，无论我是富还是我明天穷都其实不是很关键的。 人家张欣现在是啊，每天他走的每一步每一分钟那都是祈祷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他们也说呀，你来总得用一分钟的时间说一说啊，到底这个房地产走势怎么样？这大家都关心。你这一轮政策之下啊，你对下一阶段的房价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就觉得还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天天就盯着这一点点事的话呢，你就无法判断未来的方向是在哪儿。那么今天政府出了国十条，明天可能又有国二十条，那你就天天都得追着这些政策去走，大方向是什么，然后眼前的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是这么看待这个事情哈。大方向肯定还是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高速发展，这是大方向。从这一点来讲的话，那房地产还是应该是不断的上升的，就像中国所有的行业都应该上升。 你指的是房价还会一直上升吗？ 是啊，所有的东西都在上升，你的 GDP 在上升的时候，你的房价不可能下跌呀、啊，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是吧？但是短期我们又面临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房子的这个成长的部分速度太快了，甚至超过了平均的 GDP， 所以房价已经远远超过了 GDP 的增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平衡了， 所以你要调整这个不平衡。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政策呢，这个国十条的这个政策是打击不平衡。那暂时现在看来的话呢，确实交易量是下跌了。我想交易量下跌的话呢，房价自然就会也会受到影响，受多少影响谁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也听到别人说啊，会降20%-30%，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没有道理的一些预测。你怎么能够说这是20%-30%从哪而来的这些数字呢？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国十条出来的时候交易量下降。那么可能下一阶段哈，如果各个开发商手上的钱没有了，那么他也会要降价，因为他不然的话，他从哪弄这个钱要继续要盖房的话，他得要滚动起来的话，他得降价。那有可能，但是什么时候？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我们看来呢，各个开发商手上的钱还是很多。我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所有上市的开发商手上基本上现金量超过100亿的相当多。 哎呦呦，那他就能够撑得住。 哎，所以他短期之内是没有压力要降价的。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那我是觉得你说大方向有吗？我很怀疑。过去那么多年啊，政府要调整房价说了很多回，也做过很多政策，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变得很快。金融风暴之后他忽然间又说要扶一把，对不对？他转的那么快，这是很不稳定的。 是，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就是行政的手令太多了， 哎， 都是国十条国八条。所以我去见投资者和人家问我说你对市场什么感觉，我们的感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是市场在说话，是政策在决定。 我现在就很心疼国家呀，我觉得比我这主持人还累的。你知道吗？左手这个政策也是你制定的，右手又拿右手的政策再来对付自己，左手的政策带来的一些问题。 是，我觉得政府啊， 成导演了嘛？ 他现在应该有些根本的做法，比如说大家讲了很多年，我们讲这个保障房或者低收入户的住房权利的问题，这些是政府都该做的，也有很多地方说已经做，但是结果我们看到很多案例，就是说是做成了一些的保障房、社保房，结果还是拿去卖了，或者是 开着宝马的人去买社保房，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对吧？ 现在不光是开着宝马的人，我给你看看照片。当然，这位在上海现在被称为房产哥啊，这房产哥，这房产哥说，你瞧见没有？哥哥有20多个房产证。 哎呦， 哎呀，你看，就是在网上被人那个炮轰嘛，就是给你们炫。你这个就 假的还是真的？ 我看这是假的。 你看，在人家张欣面前那是小巫见大巫了。第二， 在这他居然没听说过炫富这词儿吗？ 炫，我就当时想炫是个什么概念， 炫耀， 就是 炫耀， 就是显摆， 显摆，显摆，所以我就注意到啊，他呀，你看这是富豪，你瞧人穿这衣服感觉跟女工没什么两样。 什么他这衣服多好啊，这质地 不是什么，看着像挺不值钱的， 现在人家都是按材料来定价。 对啊，就是还人家你这你这也你这 没来是吧， 已经找不到光明了你是。 哎，那我就要从这个富起来，哎，我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残忍的观点啊？就说你看你现在，他现在做慈善的主要经历哈，然后呢讲信仰，但是一直有人讲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也就是你们挣够了钱的人，开始琢磨这些精神心灵的问题。不是有人说释迦牟尼吗？说他是王子，对吗？那得可以厌弃了这些财富，开始去寻求心灵。 其实你要是看真正的情况，是刚好是相反。就是我们说啊，这个对信仰，很多人进入走不上信仰的道路，是因为他眼前有一个帷幕啊。什么东西是最容易？这个帷幕主要来自于什么呢？知识是一种帷幕，财富是一种帷幕。因为知识和财富都给了你很多的假象，你觉得你很富有，很有能力，知识的你觉得你很有才华，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你走上这个寻求真理的道路，是不是这个？ 而且还可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比如说像印度，印度是一个有大量的各种不同信仰的信徒存在的国家，普遍情况它是贫穷的， 是， 对， 是， 你如果说一个人要富了才追求信仰，你怎么去解释像这样的国家？ 像比如巴哈伊教，我现在信仰的这个教哈，它发展的最好的是在非洲地区、南美地区和印度，都是特别的草根，特别的。其实我觉得是更朴实一些的人呢，更容易追求信仰。 你像你啊，他是你像他还会讲香港话。他十九岁以前在香港， 香港人， 你是做你做过女工是吗？ 对对对， 是什么女工？ 你记得香港以前，你知道那时候是做电子啊、服装啊，所以我就在那电子厂的那个流水线上，他们叫插那些小零件，然后在这个制衣厂里边剪线头啊什么的，制衣的时候车这个咋缝啊，就咱们说咋缝那个领子啊，这些都是我们做的。 在那个时候，你会感到很迫切的这个心灵需要营养吗？ 没有，第一个迫切的是希望离开这个环境。 哦。 但是并不是说我那个时候，比如说我那时候如果也遇到了一个信仰的机会的话，可能我也就一样走上了信仰的道路，甚至更容易一点，我觉得。 这个我就说，所以说你们两个都是有信仰的人，我就半信半疑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焦虑也就相应居多。就是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让你这个依靠？这次不是玉树地震，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人生有些担子，单靠你一个人呢，你不见得担得起。过去我们老说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但是他忘了下边还应该有一句啊，人民需要鸦片的，是吗？就是我们脑子感到幸福，科学家研究啊，是因为你大脑分泌出来类似于鸦片丁一类的物质嘛。 玉树的情况比较特别，他看到就是一个宗教在地方上发展的很好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资源，当时会发生灾难，他撑着你。 对， 你比如说像这回我看到，因为你知道玉树地区现在有40000个喇嘛，这个数字跟官兵差不多，这是各地去的。因为我香港，我在电视上看到香港的电视台拍那个场面很搞笑，因为一开始一些救灾外地的志愿者，我们部队去的时候啊，发一些物品，当地灾民等了久了，上来抢啊什么，挺乱，后来喇嘛来了，拍着了，喇嘛来了，那官兵说来你们来帮忙发，然后喇嘛帮忙发，嘿，全排队。这就是一个社会力量， 这能顶上警察了， 真是。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刚才讲到信仰，我觉得不如说这个信念。过去啊，就是中国人讲了，人无信不立。就过去是感觉你什么都不信的话，你站都站不住，对吧？哪怕信钱都是一种信，你知道吗？但是你看啊，他们现在就讲说是这个有人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是社会矛盾很尖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个富人，那么他呀， 只能靠他们自省。 嗯， 你现在又能怎么办？就是说，我记得当年吴晓波写过一个文章，就是山西很多煤老板被国有，这不是收了吗？ 对对。 那么他写了一篇，他就两难。 嗯， 他说一方面国家这么干，我对市场经济没有帮助，没有好处，对吗？就是，可是一方面你这个煤老板为什么也没人同情你呢？ 是， 你发了财之后，你买悍马，你去这买那个就炫富嘛，是吧？炫富不顾人的死活，你就想着你自己。好，那么国家也不能不管你，就是矿难频仍，对吧？可是呢，这么一管你呢，对我们要发展的市场经济又是不利的，不过我们一种两难处境。 不过这个我觉得是因为啊，我们要了解新中国建立之后啊， 嗯， 中国没有一个富人的文化。 对， 富人是有一种富人文化的。 没错， 你比如在欧美，哪怕以前罗斯柴尔德那种家族啊，洛克菲勒啊，他们那种家族啊，他们有一个传统，就在欧美欧洲传统，以前比如说你当贵族， 嗯， 要有贵族的样子， 嗯， 我们也举过例子嘛，每次英国一打仗的时候，贵族死的最多，因为贵族全参战， 对对， 然后有钱人呢就必须要捐点钱，他觉得有这个文化，以前中国也是，地方出灾难什么，那是国家机器没现在那么强大，就是地方那些老员外啊士绅阶级出来搞 了。你说的太好了。 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富人全部垮掉之后呢，我们现在在重新，我觉得有钱人正在重新当学习当有钱人， 嗯， 是怎么一回事， 对 对不对？ 其实现在我们有一个刚才你说的啊，你说这些煤老板就是为什么他有了钱之后也没有做事情，也没有做一些善事哈，就是这里面也有一个误区，不是说这个人有了钱才应该做善事，这个人什么人都应该做善事，是吧？哪怕你是一个很贫穷的，或者是你是很富有的，当然你给予的方式不一样，可能给予的工具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一颗善心，所以这个服务啊，要帮助别人的这个状态的话呢，不用光是从这个富人开始。我觉得李连杰那一基金就非常好，是他就说你有一块钱或者一个小时，你都应该奉献出来， 哪怕去做义工， 哎， 是吧？ 就是， 哎，这个全社会就人心向善， 就是。 所以这个富人应该有富人的气质，你就像张欣这样，对吧？ 这我们这就说嘛， 我觉得富人就应该穿， 就算他不来做节目，也得每集提他一下， 没事没事， 对，直到最后把他搞臭了。 富人你看这戴这个面，绿色。